古有酒仙李白，今日咧亦都有好多酒鬼、哦。究竟大家系咪真系咁热爱杯中物呢？酒又有咩可以研究嘅地方呢？我哋今集同大家讲一讲啦。我系星级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网络生还者。系啊，仲系得翻我一个喺录音室嗰度啊。我哋个两个主持人咧就真系放咗个飞机啦，可能饮酒咧而家仲醉紧咁样啊，定系唔知去边度饮酒咁样啦。咁啊唔紧要嘅，因为咧我哋今集咧主要咧就系讲下，究竟有乜嘢饮酒系可以研究嘅地方啦？原来喺网络度咧，我就即系。自己上网啦，我哋节目叫《网络生还者》嘛，咁自己上网睇下有啲咩饮酒嘅高人啊，有啲咩饮酒嘅 page 咧，咁可以揾到嘅，俾我揾到呢一位嘅朋友、哦，佢系今日我哋嘅嘉宾啊，专栏作家谭子健先生，有请。 Hello， 你好，我系谭子健。 喂，谭生你好啊， 你好。 我想问咧，即系究竟你系有乜嘢厉害嘅地方，可以玩到即系饮酒玩到写专栏嘅咧？ 我真系冇乜厉害嘅地方，我只系纯粹一个月纯爱好者， 即系 总言之系。饮用酒精我都鍾意饮落肚，就係、是、咁简单嘅啫。 呢、這个係學名嚟㗎係咪？ 係呀， 近年我听过好多咩品酒师呀，咩唔知红酒鉴赏师呀、啊、你不今日俾我哋一个新嘅名词啦，月纯爱好者。 係呀，嗱我想喺度同大家讲一讲啦，咩鉴赏师呀、啊、品酒师啦、啊、我都好鍾意呀，其实我如果真係有份咁嘅工呢，我真係想去做。嗱，大家听众諗一諗，如果佢真係有份工淨係请你去品酒嘅，唔使做喎。哇，品下啲酒好飲唔好飲，好飲唔好飲。我相信呢係呢、這个工种呢纯粹係可能喺外国酒庄度帮嗰个 winemaker 酿酒师去估计一下个酒去点样好味，或者係佢想做咩作风有之外呢，我諗唔到喺香港可以真係有个老板可以定定地请你做品酒师。喂 ,Thomas, 阿谭子健啊，呢、這个酒好唔好饮啊？啊，好饮啊，唔好饮啊！哇，如果系咁啊，真系笋啊！我真系第一个去认证啊！ 系啊，系啊，我都以为好容易可以做到啊！我都想问一个问题噶，即系咧嗰啲人懒劲咁样咧，通常咧去一啲好高级嘅餐厅啦，咁啊，喂啊，开支红酒啊，开支白酒咁样，咁啊俾你试一试酒嘅，喂得唔得 ？O 唔 OK 啊？喂，其实试咗。其实有点样 O 唔 OK， 唔 OK 又唔可以换噶啦。其实呢个动作系即系点？ 唔系啊，其实唔 OK 你可以换噶。你可以换噶，因为通常咧，我哋啲酒咧，大概有4%到咧，我哋所讲叫 wine fault， 即系话系有问题嘅酒。呢、這个咧系英国国际认可噶，做咗研究出嚟嘅。所以嚟讲，好多时咧啲酒咧出厂之后咧，因为个酒室受到污染或者有啲氧化嘅程序咧，而系令到个酒个质量咧系下跌或者有问题，你绝对可以要求换。嗱，而通常咧，你去啲星级酒店或者高级餐厅度有一个。好神色好凝重，揸支酒倒俾你，问你先生呢支酒得唔得？嗰只咧，嗰、那个工种咧就叫做 sommelier， 我哋中文亦做试酒师。嗱，呢个系试酒师，就唔系品酒师。嗱，其实试酒师嚟讲咧，都系一个 professional， 都系一个专业嚟嘅。但系我会觉得，嗱，呢个系我讲嘅吓。我会觉得作为一啲试酒师嘅人咧。我唔知道佢系咪有啲对自己个身份系有啲自卑嘅感觉，即系佢觉得咧，亦做侍应生有个侍字唔好听，所以咧佢就改咗个名叫做品酒师。 哦 ，OK， 吓呢个我纯粹系我个人嘅感觉。 喂，咁啊真系学到嘢啦！喂，你可唔可以俾多啲 tips 我啲听众咧？我点样先能够 judge 到嗰个就系有问题嗰4% 咧？ 嗱，其实好简单嘅啫。嗱，因为咧嗱，我先讲就系最容易出事嗰啲就系葡萄酒，即系我哋坊间所讲嘅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就唔系话中国白酒，系白葡萄酒同埋红葡萄酒。嗱，通常嚟讲咧，嗱，好坦白讲，亦都好简单，葡萄酒系用葡萄做嘅， 系啊， 咁啊，梗系一定要有果味啦， 系啊。 嗱，如果支酒有问题，我哋所讲嘅氧化咗或者受到污染咗咧，通常个果味咧就会下降，甚至系冇咗。咁咧嘅。跟住呢就尤其是如果係个水虫受到污染有菌的话呢，就会走咗一啲呢叫做湿纸皮味啊，或者係有啲皮味啊，真皮嘅即係有啲皮香嘅味。咁呢就如果再恶化啲飲落去呢，会有轻微甜甜地。但係你会觉得啦，通常我哋飲酒呢硬係会觉得有啲酸酸地㗎嘛，因为用葡萄做。咁呢就通常嚟讲，如果你会飲到嗰啲酒呢冇乜果酸，即係冇乜跳跃嘅动感，而係甜甜地，加上我头先所讲有啲湿纸皮味又冇咗果味呢，咁支酒就係出咗问题㗎。 哇，果然真係吓，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啱啱真係学到嘢，嗰啲酒点样有跳跃嘅动感啊，即係多 以同阿谭先生出去饮酒先知啦。喂，不过咧，我哋呢啲门外汉啦，即系嗰4% 已经好劲，我觉得。但系咧，我点样咧？譬如话而家咧，我哋去超市场啦，去一啲嘅卖酒嘅地方啦，喂，几十蚊百佳啊，超市嗰啲又有一支红酒白酒，几百蚊几千蚊又有一支红酒白酒，我点样去 judge 到边一啲系好嘅咧？我唔讲差啦，好嘅又点咧？ 系嗱，其实咧，好同坏到底有啲咩分别咧？嗱，好。同埋嗱，我先讲一个客观因素嚟讲，酒咧真系有分质量好同埋质量冇咁好，咁而系有一啲客观嘅条件咧可以制定嘅，但系客观条件嘅制定唔代表你中意嘅。嗱，我坦白讲，一般嚟讲，我哋嘅红葡萄酒或者系白葡萄酒，我哋读书就有一个好紧要嘅 terms 咧，就叫做。intensity， 无论嗰个 aroma 又有 intensity， 又或者系个 palate 又有 intensity， 嗱 aroma intensity 即系做咩咧？就话闻起上嚟嗰个香味够唔够浓郁？而 palate intensity 咧就系你饮落去入口嗰阵时嗰个香味够又够唔够浓郁？嗱，我哋所讲咧，成日坊间所讲唔好咁专业啦，我哋用啲一啲 layman 啲嘅大众化啲嚟讲，就啲酒梗系要芳香浓郁噶嘛， 系 咪？芳香你又梗系又够香。浓郁你要够浓味， 系 啊呢啲咧就系一般好客观嘅条件咧，就做即系我哋所讲话啲酒嘅质量会比较好啲或者比较差啲啦。咁如果有啲酒系闻又冇乜味，饮落去又淡茂茂，好似水咁，咁我哋觉得喺客观条件之下就觉得呢个质量冇咁好啦。但系质量好同唔好同个人喜恶咧。系咪未必有必然嘅关系嘅？嗱，例如我讲过一个例子俾你听，可能有一啲初学嘅饮家个朋友咧，佢会觉得浓得滞咧，佢未必接受得到啊！一下子，所以佢会接受啲用饮啲淡淡地嘅。所以咧，好多人都会讲话：，哎呀，有啲好多初学者话：，哎呀，呢只酒好饮啊，易入口啊，冇咁坑啊。 系啊，我都系呢只嚟噶。 咁其实嚟讲，易入口冇咁坑，咪即系淡淡地咯。好多时啊，咁淡淡地喺如果一啲比较饮家，即系饮得资深啲嘅，佢就觉得不如淡淡地好易入口，咪不如翻去饮水啦。有咩酒啊？咁所以嚟讲咧，呢个系好针对性每一个消费者自己嗰个感觉噶。咁但系如果我初学者，我真系觉得嗰啲浓得滞，我又唔中意饮，我饮啲淡淡地，咁咪就淡淡地咯。你中意淡淡啲就淡淡地。我觉得咧，饮酒 系 好个人嘅，唔好因为个潮流或者因为个市场上啊有个风气系咁就咁，你明明饮落个口唔中意，咁我夹硬话因为 M J 中意饮，哇 M J 系专家嚟嘅 ，M J 中意饮咪我就。静静地话唯有话跟佢饮，但系我心里边，诶咁浓味饮落去坑啊，唔好饮啊，咁就无谓啦。饮酒嗱，我觉得一样嘢，饮酒咧系你公余时间去享受，去 relax 嘅，去欢愉噶，去开心噶，唔系话饮酒一种压力啊，我死学懒学啊，我唔识两句 terms 我就唔敢出去饮啊。好多人都系咁噶， 讲得好正确啊，即系讲晒个心声出嚟啊，我都好担心人哋就，喂你都唔识饮嘅咩？因为啲人咧俾嗰啲几千蚊嘅红酒俾我。我系直头咧，我系即系唔系好识饮红酒嘅，我饮白葡萄酒多啲嘅。咁我就即系觉得都系好难饮啦咁样。喂，不如我直接啲啦，而家我哋就冇啲可以封烟嘅观众啊、听众啊，我不如用我自己个角度嚟问你啦，可唔可以过啲料俾我哋，即系直接讲得出？因为头先讲咗好大堆嘅嘢咧，我哋啲听众包括我在内咧，可能都唔识自己 judge 噶。嗱，我就正正系一个即系唔受得好浓嘅嗰啲葡萄味吓，我中意用易入口， 易入口， 但系我又唔想饮啲好烂，即系人都知呢个系烂。有冇一个品牌或者点样可以介绍俾我，或者入去嘅地方，我可以买到一只白酒系适合嗰啲即系初学者，唔系太浓，但又可以饮得落口嘅。 嗱，其实呢啲品牌啊，各方面嘅嘢亦都好个人嘅啦。我只系觉得咧，你。如果真系想系长期饮葡萄酒嘅，即系有真系有个兴趣去长期饮，就唔系话啊三个月之后同啊啲旧同学有个 gathering， 我就去乜街超级市场或者惠乜超级市场咁啊，求其掹一支啦，或者去嗰啲屈人嗰啲地方去买啦。咁我觉得如果系咁咧，就无谓嘥咁多时间啦。你嗰一刻享受开心咪够咯。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有个兴趣，真系想啊，我想去追寻。一下自己嗰个感觉啊，边只酒我系 真係揾到一隻鍾意嘅呢、嗯、我建议你呢就先从葡萄品种入手。 係。 飲咗譬如嚟讲好似坊间咁而家喺香港好鍾意嘅人啲人好鍾意飲 Cabernet Sauvignon。咁但係我个人嚟讲呢就唔係咁鍾意嘅，因为尤其是香港熱辣辣呢 Cabernet Sauvignon 呢比较弱浓啲。咁、 嗯、 呢就尤其是当你喺七月八月底出面晒到三十几四十度熱合合、 嗯、 你走去食饭虽然话香港啲酒店食肆冷气够冻，但我都觉得冇乜胃啊、 嗯。 所以呢其实我会觉得香港嘅飲食習慣同埋香港嘅广东菜，我自己觉得配白酒白葡萄酒呢会系相宜啲、 啊。 但系市场上唔系咁諗㗎。而家喺香港呢大概个市场呢系八比二到啦， 红酒系 八成系啦，红酒两、嗯、成嘅人系饮白酒嘅、嗯，所以呢样嘢冇办法啦，一个风气咁我奉劝大家追寻自己中意嘅，唔好跟风， 都系 系啦， 咁更加多俾你讲埋先， 系啦嗱，当你揾到你心爱嘅一只葡萄。啊！你想追寻落去啦，好啦，追完葡萄之后咧，我哋追地区啦。 系， 因为唔同地区种嘅葡萄咧，可能个特性会有少少唔同。其实系好简单嘅啫，唔好睇到葡萄系一种好高深嘅嘢嚟嘅。葡萄即系菩提子啦，菩提子即系农产品嚟嘅啫嘛，即系种橙、种苹果、种柠檬都系一样咁上下嘅嘢。所以咧就唔同嘅天气。就会有出咗嚟会有少少唔同嘅风格嘅。咁、 嗯、 但係呢啲呢就我相信会係飲耐啲先啦。我諗如果初学者呢都係会觉得你揀选咗一隻你心仪你鍾意嘅葡萄、 嗯、 你飲咗佢嘅特性。咁、 嗯、 样呢就我会建议咁样做会比较好啲啦。 即係先搵葡萄再搵地方。 係啦、 嗯。地方系咪就係听说就係法国嘅波尔多瓦成日听讲系咁㗎。 呢、這个就简直系少林寺嚟㗎啦。但係呢我会自己觉得天大地大。波尔多而家俾人即系炒到贵晒啦，啲酒波尔多唔系唔好，但系如果同等嘅质量嚟讲，我会觉得系比其他酒会贵咗啲咯、 嗯， 因为大家都追捧盲目追捧波尔多好，波尔多好，其实天大地大，有好多地区有好多国家嘅酒都系做得相当好嘅。 嗯，冇错冇错。哇，咁啊讲翻啲香港人多啲接触噶啦，亦都系我比较多嘅一个项目啊。我成日饮啤酒嘅、 嗯， 啤酒唔知阿谭先生有咩高。 嗱，啤酒嚟讲咧，睇落就好似好简单， 其实 系啦，其实都好有学问。嗱，因为点解咧？尤其是而家咧，就呢近三几年咧，兴咗啲手工啤酒， 啊、香港 就自己系啦，就开始自己自酿手工啤。嗱，我自己觉得咧，啤酒有一个好紧要嘅要素，亦都系一样嘢，就系我头先所讲、嗯，首先就系个味道要浓郁啦。 嗯， 咁仲有一样嘢，我自己要对啤酒嘅要求好紧要。就是啲泡够滑，同埋个酒亦都要够滑、 嗯。 如果唔系咧，有阵时候你会觉得有啲咧好似鞋湿湿咧，同埋有啲有铁锈味咧、 嗯， 我就唔系咁中意啦。咁、 嗯、 嗱、 嗯， 你话啤酒嘅酒香，即系啤酒嘅酒香，可能会相对起葡萄酒嚟讲，好啊，系咪简单啲啊？即系冇咁多葡萄酒又话过木桶啊，又呢样嗰样。香港咧就会即系 啤酒香港，尤其是香港做嘅啤酒，咁可能会系单一啲啊，即系有啲。花味啊，同埋有啲麦味啊，咁嗱，做咗我头先所讲嘅香港嗰个做嘅手工啤，即系因为喺香港做啦，仲更加要求，即系我哋作为一个消费者要求有一样嘢就系要新鲜， 系 嘛，攞咗个感觉好新鲜嘅，就咁我谂就即系最紧要呢几样嘢咯。 而家太子咧都有啲酒吧咧系专门净系做手工啤嘅，通常就会偏苦。我咧带过唔少朋友去饮咧，包括我自己在内都系觉得啊，饮一杯就可以啦，因为苦啊，跟住之后都系饮翻一啲大众化啲嘢嗰啲咁样。 嗱，用一个比较技术上嘅词语，但係一般嚟讲人嚟讲可能觉得喂 ,Thomas, 你又喺度搞虚无缥缈。我哋所讲呢饮啤酒呢就叫苦而不涩。 苦而不涩。 係啊，即係苦就一定有㗎，因为尤其是呢佢係有好多时呢就会即係喺个麦嗰度啦，同埋呢就有啲呢就会加一啲味道落去，咁即係如后就仲有一个仲有一啲 我哋所讲类似以前嚟讲呢就系叫做槐花。咁嗱槐花呢系啦一定系即系嗰个尾呀个收尾我哋所讲个 aftertaste 呢一定系有啲苦苦地嘅。咁我哋去我哋尝试去欣赏呢个苦但系就唔好俾佢有涩即系如果涩呢就会差少少啦。 喂点样睇呢唔同地方嘅啤酒呢因为呢我哋就即係多香港都算係呀即係都几多接触到唔同国家嘅啤酒。譬如话呢我自己就几鍾意系咪比利时嘅1664啦。咁亦都有一堆啦喺一啲好平嘅打边炉嗰度呢会有一堆大陆嘅啤酒啦。其实我嘅接受程度都好高嘅。即係究竟你觉得比利时嘅啤酒同呢个大陆嘅啤酒价钱可能有好大嘅距离。咁其实嗰个分别又喺边度呢 我自己觉得呢嗱我首先呢我又喺呢样嘢嚟讲同人好多人呢反道而行我又唔讲边隻牌子啦即係其实头先 MJ 你都呼之欲出㗎啦嗰啲比利时啤酒我完全唔鍾意飲嗰啲比利时啤酒、我係国产青岛嘅追随者 ,ok, 係啦 哈尔滨啊嗰啲你好鍾意 係啦咁呢就如果你话再飲到贵少少呢即係日本有几隻啤酒呢我自己都相当鍾意因为点解呢我自己个口味呢就好似头先所讲啦呢我鍾意嗰几隻啤酒呢我会觉得呢个味浓郁得嚟又有啲顺滑嘅感觉可以带到俾我。係啦所以我会比较鍾意我头先所讲嗰几隻啤酒。 係啊其实 我都觉得即係我飲开青岛大家都人所熟悉啦近年呢哈尔滨啤酒都叫做多见咗嘅。其实都 ok 嘅都即係飲得落口啦叫做。咁啊跟住其他嗰啲我觉得头先讲譬如日本啊比利时嘅啤酒呢唔系唔好但真系贵咗少少。如果要系咁疯狂饮或者饮一打打咁样。咁好似贵咗啲。 嗱其实呢饮啤酒我觉得我好相信一样嘢老生常谈嚟㗎喇都唔需要我特别讲。大家都认同其实饮啤酒最紧要一样嘢就 啤 酒㗎。係啦够冻。唔冻你讲乜都冇用。 係啊我好佩服嗰啲内地嘅朋友佢哋可以唔冻咁样饮我真系唔得㗎。 啊如讲开有少少即系冻与唔冻嘅啤酒，讲过一个我自己亲身嘅经历啦。咁我其实咧，我系即系开放之后咧，我都成日上国内打滚。咁你知啦，同啲国内商人食饭，咁啊，梗系饮佢哋嗰啲白酒。咁五十几六十度，饮到头零零，你点饮都饮唔到。饮到咁上下咧，就要你就我自己咧个量测咧，就系先第一就系梗系推得就推。去稳手突击啦，你唔好走去进攻啦。咁啊，饮得饮少啲得少啲啦。跟住推而求其次咧，就一定攞住嗰张餐巾。咁饮咗之后咧，扎扎地地咧就攞咗落张餐巾。跟住最后一招咧，就系、是、嗱，记住，尤其是去北方，越北嘅地方咧，啲人咧就越怕饮有气嘅冻嘅啤酒。所以咧，如果有备无患咧，你事先咧就要叫定个餐厅食肆咧，雪定一啲好冰冻嘅啤酒。咁去到咁上下咧，大家都系啦。当你觉得高高地嘅时候，即系 high high 地嘅时候，都差唔多啦。咁咧，你就掹支啤酒出嚟，一定要雪到冻一冻。咁咧就撞一啖落去。咁咧其实咧就我哋所讲叫做食砒霜度老虎。咁咧就，但系我哋香港人饮惯冻嘢啊嘛，我哋接受到生冷嘢，但系佢哋大部分人接受唔到。佢一饮落去咧，就打两个冷震咧，就觉得好唔舒服噶啦。咁咧就可以快啲收场。咁就 我就叫 安然度过啦。 我叫揽炒 啦。揽炒之余，我哋香港人有少着数嘛，因为我哋多数人由细饮啤酒饮到大啦， 系啦，但系撞嗰啲白酒都系死，我都试过啦呢啲。 系啊， 哇！不过咧，时间系真系过得好快啊！咁咧，而家已经差唔多去咗大部分嘅时间啦。我都想问下谭先生，除咗喺我就自己喺网络上面咧揾嗰个专栏 AM730 嘅专栏，揾到你嘅专栏之外，你系咪都有其他嘅网络平台，譬如话 Facebook 啊嗰啲，系咪都揾到你噶？ 我喺 Facebook 度可以揾到我，但系咧就我又唔系咁活跃分子嚟嘅。但系你如果系search Facebook search 我中文名谭子健咧，咁你就会揾到我，咁啊欢迎大家 at 下我做我个朋友啦，一齐。 如果想揾到更加多嘅酒嘅资讯，暂时就系呢两个平台啦，系咪啊？即系嗰个 AM730 嘅专栏， 系 谭子健，同埋系 Facebook 嘅。 嗱，或者我顺带我买一买告白啦，呢、這个都系非牟利机构嚟嘅，我都系隶属一个叫做香港酒业总商会，咁我自己系呢个商会嘅理事嚟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攞啲 酒知识嘅，可以上佢哋嘅网页度睇，因为我哋咧就都不定期咧，就如果我哋收到一啲新嘅行业嘅资讯啊，或者一啲酒嘅知识咧，我哋都会摆落个网页度，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睇一睇啦。 好啊，希望更加多呢啲酒嘅资讯可以 share 下俾大家嘅听众啊。咁呢次真系唔该晒阿谭老师啦，咁啊即系好快咁样应承咗我咧，今次就即系其实都少少赶我上去拜揾佢啫嘛，即刻就话喂好 OK 啊，冇问题啊，下次我哋多啲准备，即系譬如有几只白酒啊，几只啤酒喺你面前，一路饮酒就一路做节目，就甚至咧可能做下啲封烟啊，俾啲听众朋友上嚟，喂讲下好似啲股票市场咩咧，喂呢只酒你点睇啊？嗰啲 都好啊， 系咪几得意啊？ 系啊，好得意，好玩。 今次啊，多谢晒谭老师，我哋下次再讲，拜拜。 多谢。